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王毅。今天在岁月风云这个单元中，咱们来一起聊一聊相声传承传统中的门户之说。在旧社会，学相声必须要正式拜师，不拜师就没有门户，没有门户就不能算是个相声艺人，也就是说没有门户就不能说相声。举个例子，一个人即使会说相声，技艺再怎么精湛，观众再怎么欢迎，只要他没有门户，就不能算是相声艺人，就算是参加演出，也只能算是票演，也就是票友玩票，完全是没有收入的。也许有朋友觉得我的说法有些夸张，那下面咱们就有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苏文茂讲一讲相声门户的重要性。 我们这相声这行业讲的是无师不传，无祖不立。 在相声界，关于门户的说法很多，除了无师不传，无祖不立外，还有个说法叫做宁赠十锭金，不赠一口春。这个春呢，指的就是相声。以前我们也说过，相声界的行话叫做春点，其中的这个春也就是同样的含义。宁赠十锭金，不赠一口春，究竟是什么含义呢？让我们来听相声演员张善曾怎么说。 过去的艺人就是说是愣赠了一锭金，不挣你一口春，所以说他既然不赠，那就是会怎么发展，你得认我门，你得，然后你再说去。你要是没认这门，在旧社会人家问你师傅是谁啊，我师傅说不上来，没有你别说，你别跟这儿说。 关于相声的门户之说，在相声界有很多有趣的小故事，下面我来跟大家说一个张寿臣为常氏父子破例立户的小故事。小蘑菇常宝坤8岁的时候，当时相声界的领军人物张寿臣发现了这个孩子极有相声天赋，甚是喜爱呀，于是愿意收下常宝坤为弟子。然而有一个难题摆在张寿臣的面前，常宝坤可以被张寿臣收为徒弟，从此有了门户。可常宝坤的父亲常连安由于自幼学京剧，后来因嗓子倒仓才改行说相声，并没有相声门户。没有门户就不能说相声，而常宝坤常常需要与父亲常连安同台表演，这该怎么办呢？后来张寿臣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也就是在收常宝坤为徒的拜师会上，将常连安同时代拉为师弟。这样一来，常氏父子便都有了师父，有了门户。下面我们就请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姜昆来说一说。 他进了这个门了，名师啊带上了，那么他就是我们行里人，所以靠着这种传承关系，他也等于取得了一个 表演相声、创作相声门里人的这样一个资格。 说到这里，让我们来欣赏常连安表演的单口相声《武松打虎》。 我一个人说个笑话，说笑话也是逗您一乐的吧。您该说笑话，一个人也好，俩人也好，站在这儿不能忘词儿，精神得集中。在过去呢，说这个忘词儿嘛叫保不齐，这不像话。什么叫保不齐啊？叫不负责任。您这精神在这儿，甭打算忘词儿。您别瞧这戏呀，您瞧这戏旁边这个配角要紧不要紧呢？最要紧，还武戏文戏全算上。为什么人家武生总要带一个好翻跟头的，带好花脸呢？你看那个张云溪啊，三岔口非得跟那俩人是怎么针锋相对。瓷实东西，我们那老先生盖教天挨着唱什么戏啊？武松打店。武松打店的孙二娘现拿电报，又打上海叫了一孙二娘。我们天津有多少孙二娘啊？有啊，有的是啊。他不行啊，差一点不行。您就那孙二娘就那一手往这一滚，这拿个那盖老先生拿这么着手叉子多老高啊，噌就下去了。就这一手哼，好，那多悬着。就在那个孙二娘这地方，离这肉皮多大尺寸呢？一分九厘六。这玩意儿稍微差一点就聊这儿坏了。这棒角是很要紧，助手吗？有的他拿着不当回事儿，还有的这个主啊，哦，唱戏骄傲，嗯，就得我，没我不行。你那下位，你是配角，那叫胡来。在哈尔滨不有这么回事吗？哈尔滨有大舞台，这话有年头了。我还跑腿的时候呢，我那么去。好，这个是唱武生的，您算傍他这角的这主啊，跟了他四年了，俩人齐齐，无论什么戏，你这么比方说，今儿个白水滩啊，他花脸扮上了，这短个刀嘛，他扮上刀嘛，挺好，翻的也好，就是这角儿唱武生这角儿骄傲。现在讲究互相的帮助啊，那人不讲究齐齐啊，只要我是角儿了，立刻就派头就来了。这武行的傍上这武行，他媳妇生了小孩了。老板，我家生小孩了，您借我20块钱，哎，连请老娘婆呀就够了。像你应当帮助他呀，不单你借他20块钱，应当呢，你再给他几个钱道道喜，这才对呀。好啊，大吕送这么一丢，怎么着？借钱养孩子啊？哎，你这可得好，没事就养孩子啊。哎，您这什么话呀？什么叫没事就养孩子呀？您借是人情，不借是本分，您这叫什么话呀？啊，还告诉您，不借愿意干干，不愿意干拉倒。哦，你当然没你做不了曹操高啊。这什么话，我成鸡蛋了是怎么着？啊，许我不干了？许啊，还有的是人，六条腿的牛没有，两条腿的人有的是，不干拉倒。那好，这我就不干了。可是不干了，今天吃什么戏不知道？什么戏呀？武松打虎。这武行的老虎真叫棒，他跟头翻得好啊。你看这武松打虎全仗这助手呢。怎么这个老虎上来跟头也好，虎形也好，你要关中就不行了。他不得灵的角都带，自个儿带这虎形都段子的花的，耳朵尾巴都有毛，上来噔噔噔噔一翻，各样的跟他翻完了，大伙儿抬脚，这个彩声下去，武松再上来，他把气氛造起来了。而且这老虎是越棒越显得武松勇，武松打虎嘛， 连那个后台关中的那行头进窟窿，回头他再不翻跟头又不行，上来就跟那赖狗似的，就打死仨俩也算不了门啊。您想这情理啊，啊，把气氛造起来，把气氛造起来呢，武松上来拿着哨棒，一望两望，一哈腰，他那一哈腰，老虎来蹭，解子扇子来窜毛过去，武松这么一看，好，老虎来了，一过河，这一涮这哨棒，啪，这么一打，打到树上了，哨棒折了，武松这怎么办呢？正害怕，老虎又过来了，一窜毛。武生解着一跟头过去，俩人过河，幺二三，这一扫堂腿，啪，他这来一个刻子，揪起来，汤汤汤三下，他躺下，这一亮相，好，这是这么个剧情。他跟他抬杠了，哦，行了行了行了，今儿个戏我给你帮下来，哎，咱们戏班有这规矩，你给我搁下不行，有什么话明儿再说。可这武行回到了后台，大伙儿你言我语，说怎么意思啊？怎么意思啊？我媳妇养孩子，跟他借20块钱他不借。那你说不借给他搁去啊？我不肯的呀，不肯的，不肯的，你台上阴他一下子，给他来个大道好，我瞧他的角怎么样？太可恶了！上回四街村的小虎。就办那个朱标没给他碰，他愣说碰了，吓了他可是俩嘴巴，那就是小虎啊，那我跟他拼命，这东西太可恶，他欺负人呢。说那不合适啊，来大伙什么合适不合适啊，你盯你去，你去台上你给他来个大道好，有什么事我们大伙盯着，这叫什么公愤，起了公愤了。这主意一想，对呀，反正今儿我给他帮下这忙来，明儿我走人呢，此处不养爷还有养爷处啊，对，就那么办了，就那么办了。这出戏可热闹了，赶着他自己上来，跟头也没好好翻，他下去了。这武生上来呢，上来他应当一塌身，这窜毛过去，他没等啊，他刚这么一到这儿，这身还没塌呢，这个是老虎就蹭着过去了，他气儿啊，戴这螺帽差点没掉了，哟呵，他心里说冒场了，怎么这么早就上来了？他这爷子拿那哨棒打呀，打他一打折了，他这一窜毛过来，一过河两过河幺二三，一兜刻子抓起来，当当当三下啊。三下打完了，他躺下，这儿一亮下，彩声一起来就完了。在那当当当打完三下，这还彩声还没起来呢，这老虎怎么样啊？妈站起来了。这武生心里说：“怎么这小子晕场是怎么着？什么戏？武松打虎？你们站起来了？你站起来我怎么办呢？你不死没歇过眼啊？”来吧，又一过河两过河，又一扫堂腿，把扫帚又揪起来，当当当三下，应当躺下，这回啊连躺下都不躺下了，当当当他那么一来，又站这儿了。台底可就乐了，哎呀，今儿可了不得了哈，哎呀，今儿这武松倒霉啊，今儿遇见这虎可厉害啊，我打不死啊，怎么瞧这有点意思。这去老虎这个心里说好，好嘛，借20块钱你不借我，你不借我好啊，今儿个我不死，您这怎么办？这武生可真急了，嚯，你这叫撅我呀，好，无论如何我把你摔在这儿，我拿脚抱住你让你起不来，我一亮相就得了，台底踩上一脚就算行了。他憋着摔他一个，憋着摔他一个，他哪知道啊，可这去老虎怎么样啊，啊，人家摔跤摔得最棒，他去摔去了，这个老虎拿着假的，这是假的，他这个腿往外一躺， 这个右腿一勾他这左腿啊，一掉脸就这大和乐德和乐呀，就把武松摔出好几尺去，太牛了，那还不乐呀？好啊，这戏好像是武松打火不改了，武松摔跤了吧？俩人这是正围在台上，这正围功夫大了，他怎么他打的怎么把他摔？我把你摁在那儿就算完，摁在那儿，你提了起来，你撒手，他还站这儿，你一个半儿，他把腿抬起来，怎么着也摔不躺下他，他咬定了后槽牙了，反正你摔我吧，无论如何他妈我也不会躺下，怎么砂锅砸蒜一锤子买卖，来吧，这功夫太大了，您算一刻多钟啊。台底这个议论呢、啊，今儿我武松倒霉啊，今儿玉军这壶了不得啊，打不死，瞧他怎么下去啊，大伙儿都瞧着怎么下去了，他怎么样，老虎心里说好啊，哎呀跟你好几年了，你太缺德了，借着他妈20块钱你不借给我，他这句话呢说出来呢，这个武松听见了，哎呦，对呀、啊、因为什么他这样，我20块钱没借给他，他没办法了，这汗呐、啊，累得直喘。那个老虎的那脑袋不有个小窟窿吗？他趴在这儿，哎，得了，老李家，你死吧，我借你20块钱去了。他哦，你借我20块钱了，好了，我死了，这才死完。 意气风发的50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60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70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80年代， 宇宙 盛世华彩的21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您正在收听的是《百年笑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一。我们已经知道了相声界门户的重要，那么正式拜师后，也就是有了门户以后，该有怎样的标志呢？在正式传授技艺之前，师傅会传给徒弟两样东西，一个是要传族谱。另外就是要传三宝，那究竟是什么三宝呢？我们来请曲艺研究者戴洪森告诉我们。 按行业里头，过去在拜师的时候啊，有的要把他这个，有的有这个谱系的，他要把这个传给他，传给徒弟啊。另外还传三宝，醒目，扇子、手绢，这件都要传给徒弟。这就说明你入了这门了。 早期的相声演员虽然有很多人是子承父业，然而实际上父亲大多都只是儿子相声方面的启蒙老师，绝对不能看作是真正意义上的师父。换句话说，相声之所以能够世代传习下来，并非依靠家族相承。自朱绍文这一代艺人开始收徒后，相声界就形成了一条师承脉络，相声队伍的不断发展壮大，主要就是靠师承关系得以维系。师承关系又分为纵向和横向两个方面，纵向可看作是一条直线，向上追溯有师父、师爷、师祖、太师祖，而所谓的横向便是指师父的师兄、师弟，也就是师大爷、师叔们所收的徒弟。由于有直线的传授和横向的蔓延，相声的师承关系也就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网络，把各支各派的传人一个不落地归进这个系统。在相声的发展中，这个系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因为艺人学艺、传授、演出、交往等各项活动基本上是在这个系统中完成。从相声界的祖师爷朱绍文开始，相声门派里的拜师收徒习俗已经言传100余年，时至今天，相声师承宗谱中已经有了10代传人。好，说完了相声的师承关系，让我们再来欣赏一段高英培与徒弟孟凡贵合说的相声《夸老师》。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 是啊， 我看见这个了，我一高兴， 我就唱一个，我看您那个了，我一高兴啊，我又唱一个。 你这轰着鸭子了是怎么？ 红鸭子干什么呀？ 什么叫 我看见什么唱什么，不用谱， 那也有名词， 那叫 即兴表演 啊。对对，即兴表演， 你有这本事？ 当然了。 那好了， 怎么着， 今天你看了没有， 嗯， 我们今天来了这么多的观众。 是啊， 你见着我们亲爱的观众，你看见观众了，你能唱首歌吗？ 张嘴就来。各位朋友，我谢谢你百忙之中来到了这里，我们和大家今晚欢聚在一起，我们的心里感到了欢喜。 对， 各位朋友对我们的情谊，我们要把它牢牢记心里， 应该 更不能忘记各位朋友为建设合肥立下的新功绩。棒棒棒棒棒棒，我衷心地祝愿大家万事如意，合理合法地多赚人民币。您听见了吗？看见什么唱什么， 真不错。 当然了， 把我们的心愿都唱出来了。 哎 哎，你看见我的能唱吗？ 看见您， 嗯， 那更好唱了。 唱吧。 猪啊羊啊送到了哪里去？ 走。我谢了，还紧添毛病。 怎么了？ 怎么把我唱那儿去了？ 我唱那怎么了？ 怎么我跟猪羊在一块儿这个？ 您领会错了啊。 怎么？ 您别让我问住了您。 你问什么呀？ 朋友们不了解您，只知道您是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 大家对我的鼓励。 只有我最知道您呢。 嗯。 高老师平时生活当中最爱吃猪肉羊肉，我唱猪啊羊啊送到哪里去？送到高老师家里去，这怎么不对呢？您说。 哟，看这意思还怨我呀？ 您误会了， 我没让你唱这个。 唱什么呀？ 爱吃猪肉羊肉这生活习惯。 嗯， 那有什么意思？ 那唱什么？ 我也教你那么些日子了。 嗯， 你夸我两句。 夸你 啊？你有体会，你看我哪儿好，你唱这多好。 哦，那我还会那么一首歌呢。 哪首啊？ 我的老师特别美。 早就应该唱这首， 我怕我唱这歌您不高兴。 谁说的？这歌名我都爱听。 嗯， 我的老师特别美嘛，多好。 唱这个， 就唱这个。 那您听着， 嗯， 我的老师特别美， 这不在这明摆着了吗？这 矮矮的个子，罗圈腿，长了一双三角眼，耷拉着两条扫帚眉，一片不平的脑袋上。又是勾来又是杠，前边鼓来后边唱，七棱子八瓣的硬棒棒。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 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哦， 这叫人缘， 大家伙全都喜欢你。 哎，喜欢我哪点？ 矮个子啊，罗圈腿呀，三角眼呐，扫帚眉呀，老师实在是美。 头顶一个天，脚踏一方土，风雨中扬起头，冰雪压不服。多少故事，有乐也有苦，欢乐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幻，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2006年5月20号，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由国务院批准公布了，众多的曲艺门类位列其中。今天我们要说的就是其中的东北大鼓和西河大鼓。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今天是我们的岁月风云单元，希望我们所播出的这些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会让您更加了解中国的传统曲艺。东北大鼓是主要流行于我国东北及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曲艺古书，即古曲形式，因一度盛行于沈阳，而沈阳于清末曾设奉天府，故曾有奉天大鼓之称。1919年，奉天省改称辽宁省后，又曾经称作辽宁大鼓。东北大鼓大概形成于清代中期，说唱表演采用东北方言，东北大鼓融入了一些京剧、京韵大鼓和东北民歌的唱腔，曲调丰富，唱腔流畅，表现力较强，以说唱中长篇书为主，内容大多取材于戏曲、小说和传奇故事，成了人们喜闻乐见的一种艺术。东北大鼓第二批公布的传承人是出身东北大鼓世家的夏小华。其实您知道吗？我国著名的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其实正是唱东北大鼓出身的。下面我们就来听刘兰芳演唱的东北大鼓名段《刑场婚礼》。 英雄豪气，这一天 刑场上云云密布，沾满了反动军警，面目狰狞，一个个荷枪实弹四处游动，受刑人一男一女态度从容，他们俩本是我党坚强战士，女的叫陈铁军，男的叫周文勇。翻审讯残酷逼供，用飞机老虎凳他用尽了苦刑，百般折磨摧不垮革命志，今天遭毒手行，这时候监刑官了一阵假笑，我可怜你们二人还太年轻，倘若是现在悔过还不算晚，只要在那自白书上签个名，文庸说为革命砍头裂身何所惧，革命者绝不会苟且偷生，说完话夺过自白书撕得粉碎，监刑官一声吼叫说马上执行，这一对革命战友对面站定，面对枪口仍从容，抬头看刑场上有万千群众，一个个怒视敌寇义愤填膺，他二人见此光景心情皆动，真感到革命根基牢扎在群众之中， 陈铁军解下围巾，轻轻拂动围拥，这条围巾为革命立过功，我用它保藏文件，曾把情报送，我用它改编装束，摆脱过敌人跟踪。有一次你外出扶伤回家转，我用它给你绑上蜘蛛藤，现如今永别之时送给你，他给文勇披到肩上几张拉平，此一颗两颗红心贴得更紧，洁白的爱情之花开放在心中，这爱情纯洁无瑕，互相亲近，这爱情斗争之中孕育产生，这爱情手铐脚镣锁不住，这爱情铁窗烈火融炼成，这爱情怎能让它随着生命去，要把它留人世化春风，变野火烈焰腾，吹醒后人革命志，烧红后人的革命热情。没有悲痛，只有骄傲，只有光荣，我二人并肩战斗，休戚与共，在斗争之中产生爱情，只因为对敌斗争尖锐紧迫，无闲暇处理个人私事情，当今天为党献身的庄严时刻。 我宣布我们结婚典礼现在举行，全把那敌人的枪声当礼炮，谢大家参加婚礼来送行，望你们坚持斗争到胜利，黑暗过去就是黎明。同志们，再见了！打倒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万岁！一声呼来，万声应，地也动来，天也惊，铁军威勇，党号儿女坚贞不屈，英勇牺牲，刑场婚礼，烈士反动派，革命气节，万古长青。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似火红尘的六十年代， 张老汉今年又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问。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正是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哦、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大家好，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在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中，河北省的曲艺种类是西河大鼓。其实西河大鼓在北京、天津也都有着非常深厚的群众基础。我们非常喜爱的单田芳、田连元演播的评书，其实用的都是西河门的表演手法。西河大鼓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遗产，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流行地群众的喜爱，出现过马瑞和、朱大官、王振元、王在堂、张双来、郝英吉、赵玉峰、马连登、王书祥、李全林、马增芬、王艳芬、段少坊等著名艺人，以及响马传、呼家将、薛家将、刘公案、施公案、前后七国、小两口争灯等经典节目。但二十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河大鼓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创演凋零，传人断档，大有消亡的危险，历代抢救和保护。好了，今天节目的最后，就让我们来听西河大鼓名段马增芬演唱的花唱绕口令。这里是百年笑声，我是王一，我和制作人小强、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并希望您能喜爱我们为您所安排的这些曲艺段子。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对流闲来没事儿，我留舌头，在苏州有一个六十六条胡同口，那么住着一个六十六岁刘老六，他到过门口吃牛头来就啃牛头，这个刘老六他家有那么六十六座好高楼，在那楼上有那么六十六楼对花油，在那楼上忙着六十六匹绿皱绸，头上绣着六十六个大钟球，楼底下盯着那六十六根檀木轴，在那轴上拴着六十六条大青牛，牛旁边蹲着那六十六个大马猴，这个刘老六他坐在门口正把牛头啃，打南来了这么两条狗，抢骨头就抢汤稠，碰倒了六十六座好高楼，碰洒了六十六楼桂花油，油了那六十六匹绿皱绸，脏了那六十六个大绒球，拉躺下六十六个檀木轴，吓惊了六十六条大青牛，吓跑了六十六个大马猴，打南来了一个气不休，手里头拿着一个土坯头，去打狗的头我也不知道，气不休的土坯头打上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碰坏了气不休的土坯头，大北边来了一个臭妞妞，手里头拿着一个油篓头，他去套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臭妞妞油篓口 口，踏住这个狗的头，我也不知道这个狗的头钻了那个秃妞妞油篓口，狗钻油篓篓油漏，狗不钻油篓篓不漏油，一道嘿，两道嘿，三四五六七道嘿，八道九道十道嘿，我买了一个烟袋乌木杆，我是掐着它的两头那么一道嘿，二姑娘描眉去打鬓，照着镜子两道嘿，粉皮墙写川字，横桥竖桥三道嘿，象牙桌子乌木腿，把它放置在那炕上那么四道嘿，我买了一个小鸡儿不下蛋，把它搁在了轮里五道嘿，很好的骡子不吃草，拉到街上六道嘿，我买了一个小驴儿不套磨，在它背上它的鞍颤七道嘿，二姑娘男娃去割菜，丢了他的镰刀八道嘿，也磕的小孩得风病，给他团几个艾球九道嘿，卖瓜子他打瞌睡，哗啦哗啦撒了这么一大堆，了他的条书簿是不凑手，那么一个一个十道嘿，出前门望正南，有个面铺面冲南，在这面铺外挂着一个蓝布棉门帘，我摘了他的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这个面铺还是面冲南，给他挂上那个蓝布棉门帘，我瞧了瞧呀，面铺还是面冲南，扁担长板凳宽，扁担没有板凳宽，这个板凳没有扁担长，这个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板凳不让扁担绑在了板凳上，这个扁担偏要绑在了板凳上，张院里来张院长，姐妹二人去逛灯，大姑娘名字就叫粉红女，二姑娘名字就叫女粉红，粉红女穿了这么一件粉红袄，女粉红穿了这么一件袄粉红，粉红女抱着这么一瓶子粉红酒，这个女粉红她抱着这么一瓶子酒粉红，她们姐儿俩找了一个媒人去，推杯换盏饮溜溜，女粉红她喝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酒，这个粉红女她喝了女粉红的这个酒粉红，粉红女喝了一个宁宁醉，这个女粉红她喝了一个醉宁宁，粉红女就着一个女粉红来打，这个女粉红抓着一个粉红女来拧，这个女粉红她撕了那粉红女的这个粉红袄，这个粉红女她撕了女粉红的这个袄粉红，姐儿俩打罢了放下手，自己买线自己缝，粉红女买了这么一条粉红线，女粉红买了这么一条线粉红，粉红女反缝缝缝粉红袄，这个女粉红她缝反缝缝袄粉红，高个三山小庙儿，在里头住着一个神道儿，头上戴一顶乌纱帽儿，身上穿一件蓝布罩儿，腰里头系着一根草药儿，足底下蹬着那个靴造儿，眼睛好像铜炮儿，耳朵好像扇炮儿，鼻子好像撂吊儿，他的小嘴儿一张火灶儿，四个小鬼抬轿儿，前边拿着一个胡闹儿，一跪跪在了当道儿，说人家都有那个怀抱儿，怎么我就没有那个怀抱儿，三天给了我的怀抱儿，塑化金身修庙儿，三天不给我那怀抱儿，拆了你的小庙儿，这才吓坏了神道儿，正了一正他的乌纱帽儿，抖了一抖他的蓝布罩儿，紧了一紧草药儿，当了一当靴灶儿，几个几个铜炮儿，呼山呼山扇炮儿，呱的呱嗒撂吊儿，啪的啪的火灶儿，吓得那四个小鬼不敢抬轿儿，那么日风一声挠道儿，闲来没事儿出城西，树木狼林长不齐，一个一一二三，三二一，一二三四五六七，七六五四三二一，六五四三二一，五四三二一，四三二一，三二一，二一一，一个一，树桩半天一棵树，一棵树长着七个枝，七个枝接着七样果，接的是冰子、橙子、橘子、柿子、李子、栗子、梨。我一言唱不尽绕口令，我唱的不好，您多把意见提。